你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有氧空调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另外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让我们的专家呢全程啊帮您去指导和监督的话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公众号的报名方式就是您把您的姓名啊、电话还有您的房子位置大概的装修时间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了以后呢会积极的跟您打电话啊。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不过要是在我们的这个上班时间哈。好，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尽管呢还未出伏天，但伴随着这种立秋时节的到来呢，人们还是感受到了更加舒适的气候变化。一向被视为家装的旺季哈，即将迎来的这个金九银十将会掀起家装市场什么样的一些热闹的景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刚一直我们也在说哈，这从九月份开始就是装修的旺季了哈。那说到这儿呢，咱正好也说一下，今天咱们不是说那个有氧空调吗？那像装修的时候，这个有氧空调应该是什么时候进场呢？还是说我们装修完了以后的，或者说在换窗户的时候跟厂家说一下就可以了呢？ 这个安装最好跟装修的相关部门一起事先沟通，预留位置， 嗯， 预留电源插口，预留窗户的玻璃的位置，所以需要早期跟进，这样才比较好，避免这个互相其他工序出现交叉，出现那个返工。 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装修的最开始的时候，就跟水电似的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让它先预留一下，因为毕竟它需要水电当中的这个电嘛， 没错， 对吧啊，然后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位置的沟通啊等等， 没错， 所以千万不要等着说后期了，哎呀想起来了我再去找人再弄哈。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条信息。移动互联网发展到现在呢，越来越发的让人便利，可以说像什么各种微信支付宝等一系列的软件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应该不存在还有真正排斥互联网的人。即便是当初的风险家啊，也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创业者，他们也并不排斥互联网，只是呢可能老一辈的创业家并非互联网的原住居民，没有花费足够多的精力去了解，并不知道如何去利用互联网为自己的价值创造这种价值哈。所以说到这个，就是其实说到这个传统家具的一些企业的问题哈。当然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传统企业其实他们也有一些网店嘛，对吧，也有可以这个网上的一些这种可以销售的一些渠道，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像家具这类东西啊，还是要到实地去看， 眼见为实。 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你要说我就是一个什么玻璃的小器皿啊，这都无所谓啊。 对， 但是大件的家具，一个是我特别担心的还是环保问题， 没错， 对吧，就是你万一这个板材有问题的话，或者说跟你网上看到的不一样的话，这就很麻烦，真的是很麻烦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根据全国的消协的组织受理的投诉情况的统计，说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呢组织一共是受理消费者投诉呢354588件，解决了这个260。这怎么算，等会儿数一下啊，反正挺多的，挺多的， 这数比较多， 对，挺多的，这我得挨个数一下。反正投诉解决率是74%吧，为了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一共是36295万元，其中因为这个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的加倍赔偿的投诉呢是1495件，加倍的赔偿金额是756万元。反正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嘛，就这个互联网啊其实有便利的地方，它也有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我们所说的陷阱吧，所以就是尤其买大件的时候还是要应该眼见为实哈。 对， 哪怕你就买双鞋买件衣服不合适咱退换就得了，但是这大件家具有点麻烦， 没错， 对吧啊。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哎，下面一条信息正好说的是新风系统，待会儿您可以好好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好， 在这个雾霾日渐严重的今天呢，为了能在不开窗的情况之下保持通风，那新风系统呢成为了越来越多家庭装修时的首选，成为了室内通风换气的一个重要家电。那近期有很多的这个人呢也来咨询啊，说这个大型酒店等一些公共的建筑需要人工通风，那新风系统是标配，那么普通家庭怎么来去选择这个 新风系统啊，就是也确实是现在市面上各种新风呢其实还是挺多的，对吧？然后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指标去看这个新风系统到底合不合格啊？有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是，其实大家对新风系统的理解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大家都觉得是雾霾才带来新风系统的需求，其实不是。上半段我们也说过这个话题。 嗯。 我们更需要的是有足量的新鲜空气被送到室内来。 嗯。 但是我们的窗户多半情况，很多情况下又是关着的，这样的话就把室外的空气进来的通道给阻隔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装置来不断的为我们的室内输送到新鲜空气进来。 嗯。 雾霾也是空气质量的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嗯，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因为我觉得雾霾是个这个促因，就是 没错， 促成它的这个因素。 对对对。 但是其实可能以前觉得像这种什么什么什么二氧化碳这种事儿啊，大家可能不太关注， 没错， 或者说不太注意它。 是。 但是雾霾一来呢，大家就觉得说，哎，这空气是个问题。但是其实空气问题不光是雾霾这个事儿，对吧？啊、嗯，所以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新风呢，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人要活得健康，空气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 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家庭环境弄得好一点啊。 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面一个问题啊，众所周知呢，近些年随着这种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和这个云计算这三驾马车的这个驱动，智能家居呢得到了一个高速发展。到了2023年，全球智能家居设备的销量将超过智能手机，市场销量也会达到1550亿美元。可见智能家居市场容量还是十分巨大的。有些企业呢选择瞄准这种前装市场，有些企业呢青睐后装市场。不过从无线智能家居系统的实际应用场景来讲，与智能家居后装市场呢还是更加的这种契合。说到智能，我就想问问咱现在所说的这种今儿咱们说的有氧空调什么的哈，这种有没有一些什么跟智能相关的一些东西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兴的产品， 嗯， 这个智能这个事情肯定是避不开的话题，所以我了解到的有氧空调，它也是有WiFi， 有手机 APP， 然后可以远程的实时查询家里的空气质量，然后主操作的手机还具有操作功能， 嗯， 比如可以调节温度啊，调节运行状态呀，这个功能都是有的。 嗯，所以就说现在这种智能啊，它可能也分为很多种，对吧？比如说有的像这种可能适合这样的，有的适合那样的，它不一样啊。 是这样。 只要是我觉得适合大家，或者大家自己觉得，哎，我挺喜欢使，我觉得就好啊，不一定非得多高大上，是吧？ 尤其是年轻人。 对对对、 热衷于这样的。 对，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氧空调的一些问题，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新事物嘛，所以可能大家想要问的东西也比较多啊，我们也是好好的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想参加装修陪同计划，那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留下电话和姓名，包括房子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或者在上班的时间呢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面来说一下，像说这种柜机啊和这种吊起来的这种吊机，他们俩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或者适合不同，是不是不同的一些人家会比较合适呢？ 是，因为柜机它需要占地，大家都知道北京这个房子寸土寸金， 对对对， 这个地面的面积都比较珍贵。尤其是面积比较小的家庭，如果占掉很大一块的话，会影响大家的这样的生活和都造成不方便。 嗯， 所以如果吊起来的话，会把地面的空间能腾开一些， 所以这样的使用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人比较喜欢。 嗯，像柜机和吊机，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区别，除了这个地儿这事儿哈，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滤芯儿。刚才咱俩还讨论过， 没错， 对吧？但是滤芯儿，因为毕竟它可能要经常更换嘛， 对， 所以就是相对于柜机呢，自己可能就能换，但是吊在里边顶上的这种，可能自己换下来不太方便啊， 是， 所以这个还有一定的区别，别的应该就没有什么了吧？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厂家都可以提供这种更换滤芯的服务。 所以就是说大家也不用担心啊， 对， 只要您选择什么样的这种都能给您换上， 没问题，没问题。 那我们这边还有朋友来说，那有氧空调既然结合了像这种空调净化器还有这个新风的这种功能，那它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会很贵呢？ 价钱会有一些小贵。 大概市面上是多少钱呢？ 大概是三匹的机器，价格是29500。 怎么会三匹呢？一般比如说像小点的，它没有更小一点的，都是这么大的吗？ 是这样，就是有氧空调的使用条件，按照传统空调的匹配方法，得选大1到2号。 啊。 比如你们家按面积一算，说两匹的够了。但是如果选用有氧空调的话，就得加大一号，就得选到3匹。 那比如说像，因为我们选的空调是按照每个屋子嘛，对吧？ 对， 因为它是每个屋子要安。 没错。 但是像刚才您说这种有氧空调呢，它其实是整个屋子就安一台主机就可以了。 这个不一定，这个不一定。 也不一定是吧？ 也不一定 啊。 因为那个对空调的使用，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像因为从那个客厅不断的有新鲜的冷空气吹到卧室，这一路走过去以后，它温度是有梯度的。比如说你客厅是26度，到了卧室可能就27、28度了，温度会升上去1、2度，甚至2、3度。但是有的人27、28度觉得他就没有问题， 对， 有的人就不行，他说一定也得有25、26度。像这种温度要求比较高的人，就是还可能还是建议你卧室里也得有单独的空调。 那如果比如咱就这么说，咱说小，比如说像咱有一个小客厅，20平米，20平米是不是小一点？大吧？ 差不多。 20平米的话，那差不多我是需要安多大的呢？ 要20平米的话，2匹的一台够了。 2匹的。 对。但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是配一台3匹的。这样的话，就房间里两个卧，要20米的客厅，通常的卧室基本是两个， 就是最小的匹数是多少？有1匹吗？ 没有， 就是一般就是2匹起，是不是？ 对， 2匹、3匹啊。 因为那个功率小了的话，它的效果就会 不 行。 像2匹的多少钱呢？大概市面上 27500。 27500就是。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一听好感觉挺贵的，但是其实我后来自己想了一下，如果比如说真正好的一些新风，差不多也得这个价格， 差不多 是吧？也得这个价格，然后。但是你不是还得再买空调啊，你还得再买空气净化器啊， 没错， 那其实整个价格也差不太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好好的琢磨一下，看看你适合哪种方式哈，更合适一点、 没错。 那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我已经有空调了，这怎么办呢？我还想再安一个这种，不就重复了吗？不浪费吗？ 没错。考虑到这个问题，考虑到这一部分用户的需求，厂家又研发了一种叫有氧空调伴侣，就是你家里已经有了空调了，然后另外配一个装置来帮助空调解决新鲜空气问题，这样一款的产品叫空调伴侣，它可以有效的解决之前我们传统空调所不能解决的这样的问题。 它这是一种什么形式的一个东西呢？ 首先它要解决这个新鲜空气问题，就一定要把室外的新鲜空气引入室内， 对， 同时要把室外空气的脏东西过滤掉，所以它这里面要有过滤功能。第三个，它这个经过过滤的新鲜空气要跟我们传统的空调的回风口对接，这样通过传统的空调对这个空气夏天进行制冷，冬天进行加热，提高我们的舒适性，就这样一个产品叫空调伴侣。 就等于说它其实是安在这个空调管子上的是吗？ 空调的旁边。 旁边。 哎， 然后 紧接着它， 那它里面也要有芯儿吧？ 一定要有，对。 然后它可能安在它旁边，然后可能有一个管子也是通到这个机器里面的，是吧？ 不是通过去， 那它的空气怎么过去呢？ 对，这两个口就是伴侣的出风口跟空调的回风口，两个口对起来就可以 啊。 对， 是这样子，对，是。 对， 就是空调其实它也是和室外接触的，对吗？ 空调是不接触的， 不接触的。 传统空调是不接触的， 不接触的。 对，但是有氧空调是跟对室外连接的。 那您那空调的伴侣是跟空外边接触吗？ 一定是接触的， 接触的。 如果不接触的话，新鲜空气都进不来。 所以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连接外边的空气和屋里的这个本来有的这个空调的连接的一个东西， 搭了一个桥梁， 搭了一个桥梁，这就解决了。比如说我们家里已经有空调了，不想浪费，是吧？ 对对对。 那这个价格就便宜点了吧？ 便宜好多。 那它能达到我们所说这个 PM2.5 净化的这种功能，这种效果吗？ 这一定要达到， 也达到了。 对。 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应该是比较的合适，因为它已经有空调了。 没错。 对吧？那这种东西大概市面上多少钱呢？ 13500。 一万多。哎，那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等于说我这安了一个净化的一个新风的一个东西。 没错没错。 对吧？啊，好嘞，明白了。所以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在市面上新出现一种新的形式的时候，大家可能问题会比较多嘛。 对。 因为不了解。 没错。 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的。 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来问，都没有关系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说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可以直接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报名也行，留言就可以，然后或者说，通过我们的这个电话85013710 85013710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关于这个有氧空调的问题哈。我们这边呢也有朋友说来问到说这个一台这个有氧空调啊，就是比如说它刚才您说了它可能有一个主机，对吧？ 对。 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出风口，然后这个有没有一个面积限制？就比如说我这屋子是多大以上就必须要安两台主机，比如说多少面积以下，我如果不像您说的那个那么高的要求，我一定这屋要必须达到20多少度的话，那是不是就安一台就可以了？这个有面积的一个限定吗？ 有的。如果是从新风这个换气量来说，两匹的这个机器可以带动三个房间，就31厅这样的房子，它的面积130平米左右以内的房子，用两匹的机器就可以了。如果是三匹的机器，可以带动150到160四个房间的42厅或者41厅的房子。 等您说两匹的那是带动多少来着？ 两匹 的那个。 2室1厅这样的。 2室1厅。 对，或者30小不面积不太大的31厅也可以。 基本上是8-90。 100建筑面积130平米左右以内的房子。 啊，就都可以了。 都可以了。 啊。 就是从新鲜空气量这个方面说。 嗯嗯。 但是那个三匹的可以带动42厅这样的，就150到167这样的房子，有一台就够了， 一台就够了 啊。但是如果是还要考虑到制冷量来说的话，三匹的机器它能够带动的面积大概就是50-60平米这个样子。 嗯， 比如你客厅有个20-30平米， 嗯， 然后再有其中一个卧室再有20-30平米，这一台机器差不多。 嗯，好的，所以大概差不多大家也了解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大概面积的如果不是特别讲究的话，差不多2匹的够了。 对， 就小一点的，然后大一点的就是3匹，大概是这样子啊。 没错。 嗯，然后刚才我们还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要换芯儿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因为毕竟它外边空气的这个今天脏明天干净是吧？这个我也说不好。 是 啊，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该换芯儿了？我要给厂家打电话了啊。 这个有氧空调配了一个中控台。 嗯。 中控台上有室内空气质量的检测的指标显示。大家要是考虑换芯儿的问题，就可以看这个显示的指标数据。跟这个指标有关系的是颗粒物浓度，室内的颗粒物浓度。 嗯， 正常情况下室内的颗粒物浓度应该是10几20，很少超过30这样一个水平。 嗯， 如果是平时用的都是10几20这样的水平，突然有一段时间这个就开始不断的上升， 比如达到四五十啊、七八十啊，甚至过百了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就表明这个滤芯又已经有点疲劳了， 嗯， 就是已经脏了， 嗯， 需要更换了 啊。就是要看这个检测，还是要以数据说话， 对对对， 要看这个检测。这个是机器都是会配的一个 配套的配套的 啊。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这个跟大家也来普及一下，就是我们因为市面上我看大家有时候经常会买一些这种检测的仪器，比如我来看一看。那天我还说，我说我要不买一个特别小型的手持的，我也上外边去。等到我出去的时候，我一看天儿不行，我估计可能得有100了吧，我就拿一个手持的，我说当场试一下。那天我还想，我说要不买一个手持的，所以就好多人都会买这种检测仪器。那这种检测仪器，我们在买的过程当中要看哪些指标，我才能准呢？别说买了一个没用，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啊。 没错， 嗯， 空气质量指标刚才说到了，就是常用的或者关键的是两个指标，一个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叫颗粒物浓度，或者叫 PM2.5， 必须要有这样的指标，这样会了解我们家里和室外的这样的污染的程度。 嗯，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对室内环境来说更重要的指标叫二氧化碳浓度。 嗯， 所以要是大家想买这个测试仪的话，一定要买至少具备这两个指标测试功能的这样的测试仪。 嗯，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测 PM2.5 的那个是通过激光的形式是吧？ 对， 会比较精准一点。 能够测颗粒物就 PM2.5 这个数值的， 嗯， 它通常里面都是装了一个激光计数器。 激光计数器。 哎，来检测不同粒径的颗粒物的数量。 嗯。 然后通过这个数量反算出它的重量， 嗯， 然后在 检测出来一个真实 屏幕上显示一个就是每立方米微克这样的一个指标。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个空气质量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是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 前段时间我们办公室的李姐生了宝宝，因为生的是二宝又是高龄产妇，所以全家人都特别在意，光是月子会所都是提前半年就订好了，28天花了6万多，这一天啊就是2000多块钱。而且听说老婆婆每天给她做什么海参小米粥、海参豆腐煲、海参枸杞汤、鸡汤炖海参等等，这每天都吃海参，而且啊每次都不重样，说是对身体恢复有帮助。 没错，海参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再生性啊，是因为海参粘多糖的功效。 是 海参粘多糖呢，主要存在于海参体细胞外的细胞间质中，一旦海参的身体受损或者是遭到伤害之后，海参粘多糖将会被激活，很快的适应身体的生存环境，并尽快的组织细胞愈合和再生。所以呢，我建议各位啊可以多吃点海参。 没错，那今天来自于大洋彼岸的鲜与鲜海参您一定要了解一下，这款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块钱。现在厂家正在举办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特别活动，凡是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除了可以享受到单盒699元的裸价直供之外，订购3盒就多送一盒， 是， 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2217的朋友说，前两天啊老妈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没想到摔得挺严重的，这膝盖磕破了，而且肿得还特别厉害，就想来给老妈订点海参吃。还有0411的朋友说，大舅上个月心梗犯病又住院了，我妈特别的担心让我去医院看看他，我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听说啊海参对身体好，就想订上几盒海参送去。 嗯，还看到4986的朋友说啊，我爸一辈子这个烟酒都不离身，上次单位体检说他这个身体